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四面经文第五行，从第二句看起。如有观此，诸大菩萨妙色净眼，一切皆由修集善业福德而生。前面佛教我们呢，观佛身，佛身是从百千亿福德所生。接着呢，这教我们观菩萨的妙色身。佛身是表性德，性德是究竟圆满的，百千亿这个字是形容，实际上无量无边的福德，不但我们说不尽，即使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共同来宣说，说无量劫也说不尽啊。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懂得了，能够体会到了啊。所谓实称信的，没有人能说。可是菩萨呢，没有成佛，菩萨的妙色庄严呢，是属于修德。啊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啊，菩萨的妙色，这是讲的色相啊，庄严清净。经上我们常常读到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这是菩萨的修德啊。如来果地上，这大经里面常讲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那个是修德圆满，性德现前啊，这个才有这样殊胜庄严呢啊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是我们这个世界怎么常讲的烈印身呢啊，这都是属于修德。非常明显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菩萨示现成佛，这句话我们要细心体会啊。正如同《普门品》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佛身而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现的这个佛身决定是现同类身。所以在我们人间，释迦牟尼佛示现 一定是在人道。啊，这就现同类身，啊，是现成佛。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果报啊！啊，果必有因。啊，譬如经上跟我们讲，佛的广长舌相，生生世世不妄语的果报。佛说一个人如果三世不妄语，这个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自己的鼻尖，三世不妄语啊，我们今天舌头出来舔不到啊，就说明呢我们还是常常打妄语啊。佛的世心，他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，说明生生世世不妄语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虽然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讲这么多，它的基础呢都是十善业。如果真正把十善业道修好了，这个妙色严净是自自然然现前，庄严清净。这四个字里面最重要是净，净是清净心呐。诸位要晓得，说一个净，我们归纳佛陀的教诲，真诚。你要不真诚，决定不会清净；你要不平等，你也不会清净；你要迷惑没有智慧，你也不会清净；你心地不慈悲，你也不会清净。所以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有一条必定五个都具足，大家要懂这个道理。任何一条，你说真诚，心很真诚，不清净，不清净决定不真诚，不平等决定不真诚，不慈悲决定不真诚，任何一条，有一条必定是五条圆满具足，所以色相才庄严呐。色相称之为妙。妙在哪里呢？妙在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”，这就妙了。换一句话说，着相就不妙了。再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一点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起心动念就不妙了。诸佛菩萨跟凡夫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啊。人家的本事就在这里他们能够做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见色闻声，为什么会起心动念？这个起心动念呢，当然你受外面境界的引诱嘛。合自己意思的，实在讲，什么叫合自己意思？随顺自己的烦恼的。 随顺自己喜爱，就起了贪心；随顺自己的厌恶，就起了嗔恚心。这是凡夫啊，这叫造业。你所感的果报当然不殊胜。诸佛菩萨的色相呢，随顺性德，性德是善的啊。中国三字经开头就说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那个性是自信的，是本性的，本性是善的。我们很难体会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的善是相对的善。所以我们一听到性本善，马上这个意识了，就落在善恶相对的善，这错了，这个不能理解它的意思。开经偈里面讲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善恶相对的善是习性，不是本性。底下所讲的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性相近，这个性是真性，是本性，大家都一样。一切众生无二无别。可是习性里面呢，就有善就有恶。这个善恶是相对的善恶，跟前面讲的那个性本善呢，意思完全不相同。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明了的。没有见性之前，全是修的。这个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四圣法界，声闻，就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佛，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，这种佛就是经上讲的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了，修得了，不是属于性德。为什么他没见性？必须破一瓶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心得才现前。这个时候就像前面所说的了，千万亿福德所生。这个千万亿福德不是修来的，自信本具的，完全恢复了自信了。前面这一段叫我们观佛身呢，是体会性的，这个地方叫我们观诸大菩萨了，是要我们观修的。我们今天是凡夫，自己一定要承认，一定要有自知之明。圣贤人常常教导我们，人贵自知啊。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。 才谈得上修行。如果自己不认识自己，不了解自己，不知道自己，这个修为是谈不上的。修为里头的关键，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。他对于什么叫善恶，他不懂；什么叫迷悟，他也不懂。他从哪里修起呢？不但是修做不到，学都做不到。我们每一天在读诵，每一天在听经，是不是真的听懂了，真的理解呢？没有。为什么说你没听懂没理解呢？你真听懂理解了，你念头转过来了。所以佛家不讲教学，佛家讲教化。教了你，你真懂得真明白了，立刻就产生变化。化迷为悟啊，化恶为善啊，化凡为圣啊，它就起变化了。古人所谓的度数变化气质，所以这个化了，是从现在的话讲，从沉积上来观察。教是从四象上说的，化是从沉积上说的。到底有没有成效？效果如何？就看你有多大的变化。小的变化，你明了的少分的明了。多变化，你有多分明了。大变化，那你真的是明了了。凡夫业障习气非常深重，障碍了佛菩萨圣贤的教诲，障碍了。虽然天天学习，天天听，学了十几年、二十几年、三十年，依然没有一丝毫变化，你就晓得自己业障是多么重。但是业障重不怕，用什么方法消除业障呢？不断的熏修。这个方法很妙啊，佛祖传下来啊，常是熏修啊，因为我们烦恼习气这么重，是长时间熏修成的。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我们对于圣贤教诲熏修的时间太少，不够。所以如果能有长时间的熏修，总会有一天觉悟过来了。我们看看中国古来的大德，宗门教下也不是短时间闻经听教就觉悟的，也是有多少年呢？少则三年五载，我们讲的是根性利的，晚则有三四十年开悟的， 这我们在高僧传、高师传上都看到的。从这个地方，我们能很清晰看出来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个人路离也不一样。十分认真努力学习，可以帮助我们缩短时间，提前觉悟。一定要认真努力啊！不但呢，在经论当中要努力学习。最重要的是要把经典的教学落实在生活当中，离开了实际生活，雾门就堵塞了。这一点我们要明了。为什么古人三年五载十年八年开悟了，他能够把所学的东西落实，信戒行证呐。课堂里面基本上的这个学习是信戒，戒了之后说你要落实在生活当中，是行。通过了行，行是实验，通过实验证实。你解的没错，这个证就是转凡成圣，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所以你要不能够落实在生活里面，生活包括工作，包括处事待人接物，你不能落实，你怎么能够其如？其如就是真，怎么能够入佛菩萨的境界？所以没有行证呢，虽学不能化了。从这些地方我们深深体会到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，长时间不舍弃众生，有耐心，有肯耐烦，慢慢来教我，一遍一遍重复的来教导诱导劝导，总有一天你会觉悟，你会回头，但是总有一天时间长短个人不一样，这是佛家所谓的上中下三根，上根这个时间短，中根可能在这一生，20年、30年，下根这一生不会开悟，来生，佛菩萨有耐心，来生后世，后世啊。可能是多少劫以后，你的缘成熟了，你才搞明白，才开悟了。佛不舍弃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。 善有的体系，就是善导大师所讲的，总在语言不同啊。啊，这个语言里头最重要的善有啊，在佛家讲的善知识啊，善知识的体系是很重要的一个增上缘啊。我们能够遇到有机缘，常常在听，天天在听。现在经本得到容易啊，大藏经轻而易举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啊。天天读诵啊，今天我们的善知识是什么呢？经书是善知识啊。现在科技发达，录像带、光碟是善知识。可是你要懂得修学的方法，方法的秘诀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为什么呢？一门呢，容易得定，定就能开慧。啊，同时学很多，困难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把你得定开慧的时间呢，推迟了。你要是一门的话，会把你得定开会的时间提前，所以你要懂方法了。修集善业福德这一句话特别偏重在十善业道，我们真正要觉悟，真正要有坚定的信心，永离杀生、偷盗、邪行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嗔痴啊，永离，从内心里头把这个食物拔出啊，所以这从修德上说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Thank you.